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首先我们来关注眼下的全球焦点，这就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是会让全球疫情更加严峻吗？明年世界的抗疫形势将是怎样的？上个周末在北京举行的环球时报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就研判说，奥密克戎新毒株的出现又引发了一波疫情的蔓延，导致一些国家像日本、欧洲、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又开始准备新一轮的封城，而中国采取的一直是精准防控、动态清零，这使得中国的抗疫模式在全球获得了充分的肯定。由于抗疫的成功，如今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是物价涨幅方面，在全世界表现都很好。而今有国外的专家提出，新冠疫情可能会走向常态，特别是奥密克戎出现之后，病毒变异更多了，但整体来看并没有增加毒性，这符合一般的呼吸道传染病病毒的演变规律。张伯礼表示说，有人还说它是新冠病毒即将终结的一个表现，但具体怎么样，人们还需密切观察，总的来说仍不能掉以轻心。从现在来看，中国所有病例都是直接或间接输入型的，无论是人传人、物传人，还是要严密防控，尤其是在冬奥会之前。最后张伯礼也表示，随着春暖花开，随着冬奥会的结束，他说，我想从全球来看，疫情会平缓，到那时候我们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对宽松的政策，人们在交通、旅游等方面可能会方便一些，当然不会完全放开，完全放开还要根据全世界的整体情况，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如今疫苗接种率还不到10%。张伯礼院士估计认为，明年底方能够见分晓。几乎就是同一时间，在南面的广州，由“一带一路”国际科学联盟组织发起的首届大湾区科学论坛开幕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论坛上表示，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很多国家发现了十几例就采取了果断的紧急措施，而且一些国家管控措施还相当的严格。这说明通过一两年的防疫，世界慢慢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 中国的患病率是10万分之9，要是我们跟别的国家比，比如说跟美国比，是美国的1687分之1，我们的病死率呢是10万分之0.4，是美国的619分之1。我们可以看到，是有科技的问题，是有防疫的问题，也有人为的问题，要考虑到生命至上。假如疫苗的效率呢是70%啊，这么一个效，按照这个来算呢，中国要达到理论上的群体免疫的话，需要接种的人呢，需要达到全体人口的83%。现在是多少呢？昨天我问了这个疫苗的公关组，现在我们已经接种了这个11.5亿，就是全程的接种，所以占了多少呢？是占了81.9%。所以我跟他说，你今天到今年底能不能达到83%？他说觉得有信心。 再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是欧洲疫苗接种率以及加强针注射率最高的国家。奥密克戎毒株出现之后呢，英国首相府立刻将该国的防疫措施，特别是针对苏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呢，从过去相对宽松的节前模式 Plan A 调整至了更加严格的 Plan B。 同时继续呼吁民众赶快接种第三针加强针。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说，新冠疫苗加强针能对奥密克戎毒株的轻症提供 70%-75% 的保护。英国卫生安全局免疫接种事务主管玛丽·拉姆奇说，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people who've had two doses more than 3 months ago are likely to get infection and transmit infection. What we see is after the booster dose, and that happens quite fast after the booster dose, in early analysis probably at 14 days and even up to just even 7 days, that effect is reversed. 他说呢，应该审慎看待这些早期评估结果，但他们确实也表明了打完第二针几个月之后，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风险高于感染德尔塔毒株的风险，针对重症的保护力度预计仍比较高。这些数据表明了加强针能够大幅的降低风险，因此呢，敦促所有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都去打加强针。不过眼下奥密克戎以及人们如何按照 Plan B 计划在家里过圣诞节并不是英国的焦点话题，焦点话题是英国首相官邸鲍里斯·约翰逊的圣诞派对丑闻仍在继续燃烧。据英国《镜报》在上个周末独家报道说，去年首相官邸曾经举办过秘密的圣诞派对，而当时呢，这个圣诞派对举行的时候，伦敦正实行新冠疫情的二级限制，很显然，约翰逊及政府的员工，他们都已经违反了防疫规定。随后，首相府也承认事情属实，还说首相也确实短暂参加了这个派对。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感谢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勤工作。报道评论说，消息传出之后呢，约翰逊的信誉可谓是崩溃到了边缘。像英国《镜报》就仔细还原了当时的情景，报道说呢，去年的12月15日，在英国首相官邸举行了一场虚拟问答活动，目的是为了慈善基金来筹款。原本呢，活动计划员工通过网络来远程参加，但当天有很多人还是亲自前往官邸内了。很多员工呢，在超市里买了葡萄酒来参加这一次活动，而约翰逊本人也在现场参加了活动。活动现场大家喝酒聊天，到了晚上9点多钟才结束。而约翰逊和官邸们员工的表现显然违反了当时伦敦的防疫限制，因为那个时候呢，英国官方正执行一个非常严格的防疫指南，要求即便在工作合理必要的情况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参加除了自己居家生活的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室内聚会。除了刚刚曝光的12月15号这个丑闻之外呢，就在上个星期还曝光了去年12月18号约翰逊的首相官邸又举办了一场非公开的圣诞派对，当时有数十人参加，一边做游戏一边喝酒。而第三个引发众怒的事情呢，则是一个视频的曝光再次激发了民众的愤怒。这是 ITV 在12月7号曝光的视频，显示为了对付上述的事件呢，在去年12月22号的记者会，当时时任首相新闻秘书阿莱格拉等在内的一众幕僚非但不以上述派对为耻，反而在一个彩排中嬉皮笑脸，大家共同谋划怎么样把这事儿给盖过去。一系列丑闻使得约翰逊的声望呢降到了上任以来的最低点，在社交媒体上，约翰逊什么时候辞职竟一下子冲到了推特热搜。像工党的副领袖就直言约翰逊不适合领导这个国家，他打心眼里觉得别人有一套规则，而自己可以用另一套规则。不少民众也出离愤怒，高呼被政府欺骗了。约翰逊的支持率比上个月整整掉了11个百分点。对此呢，英国媒体评价说，约翰逊的12月像一个充满了负面新闻的日历，每天都会有新的指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中部6个州从上个周五的夜间开始遭遇了至少30场龙卷风的袭击，到目前为止龙卷风灾害已经超过了100人死亡，像肯塔基州灾情是最为严峻的。美国总统拜登12号表示说，这可能是我们史上爆发的最大的龙卷风之一，这是个悲剧，这是个悲剧，我们仍不知道有多少人丧生，也不知道被破坏的程度。在肯塔基州有一家蜡烛厂叫 Mayfair 的，他们正为圣诞节赶制蜡烛。龙卷风的袭击使得整个小镇建筑物几乎被夷为了平地。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段工厂里的工人被困时的求救音频。 I don't know who's watching. We got hit by a hurricane. I'm at work in Mayfield. And we are trapped. Please, y'all, get us some help. We're at the candle factory in Mayfield. Please, please. 这时这家叫做 Mayfair 的蜡烛厂的工人呢，在被掩埋之后的求救音频。肯塔基州的州长表示说，该州西部巨信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超过百人了，遇难人数还会继续大幅上升。蜡烛厂呢，被认为是这次龙卷风中伤亡最为严重的，因为临近圣诞消费季，工厂呢正在为圣诞季而赶工。龙卷风发生时，厂里有100多人正在通宵工作。尽管工厂的设施因为风暴遭遇了重大结构性破坏，不过还是有40多人得以疏散逃生。那么其中有一位幸存者叫做吉安娜，向媒体讲述了当时的惊魂一刻。她说，厂里的工人多数都是拉美裔的工人，灾难发生时，她本人就听到了好几种语言的求救声。 It was extremely scary. It was extremely scary. Everything happened so fast. They had us in the area where you go in case there's a storm, and we were all there, and then the lights got to flickering,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we felt a gust of, we could feel the wind, and then my ears kind of start popping, you know, as they would as if you're on a plane, and then we did like a little rock, like this way, and then boom, everything came down on us, and all you heard was screams, and just hollering and, you know,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And it was absolutely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experienced in my life. 这是被幸运救出的幸存者之一，蜡烛厂的女工基安娜事后呢向媒体表示说，她的腿都被压麻了，在背景声中可以听到好几个人的哭叫声，自己呢被埋在了一个1.5米深的废墟里头，好在2个多小时之后她被救了。那么有大约40多人呢从废墟中获救，但是尚未救出的工人还生可能微乎其微。另外，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上，亚马逊的一个大型仓库也因为龙卷风发生坍塌事故。幸存者说，亚马逊仓库两侧的墙壁遭到龙卷风袭击之后呢，向内坍塌，同时建筑物的整个屋顶向下坍塌，因此建筑物的大部分的重量都落在了仓库内部的正中央。 He was on the phone with me while it was happening. The tornado was hitting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The trucks were coming in. I told him to jump out the truck.And duck. We watched the building go up, stuff hitting the cars. I came and now we can't find them. 美国发生史上可能是最大的一次龙卷风。那么一般来说呢，龙卷风是相对规模较小，也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一个气象事件。然而这次的美国龙卷风呢，似乎是在一个很大的集群中爆发的。这也是近年来美国遭遇龙卷风灾害的一个趋势。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气象学家、知名龙卷风专家维克多·根尼西教授说，虽然气候变化和龙卷风的确切关系尚不明了，但是气温升高可能会加剧未来冷空气的雷暴以及龙卷风，尽管还需要确定一段时间方能明确气候变化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是12月份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温暖气团和拉尼娜现象为发生端流创造了理想条件。当靠近地面的温暖潮湿空气和上方较冷干燥空气为湿度向上移动创造路径时，引发龙卷风出现的雷暴就会发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年的11月26日，在北京，一位100岁老人的去世引发了许多人的怀念和感慨。他叫瞿独一，这原本是一个大家陌生的名字，因为在今年7月荣获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七一勋章。他的故事，他的传奇家庭走入了公众视野。这是当时很多老友来到瞿独一的家中祝贺他荣获七一勋章， 百岁老人的记忆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是当朋友们一起深情地用俄语哼唱起国际歌时，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唤醒了老人，他几乎一字不差唱完了这首由父亲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100岁了，我也100岁了。 瞿独一曾经是开国大典上的俄语翻译，自小在苏联的生活经历让他精通俄语，而百岁长寿也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位亲历者，而这次大会就是中共六大。多年前，瞿独一曾经接受采访，回忆当时自己随着母亲前往苏联参加六大的情景。 说那个时候有代表过去的时候，妈妈叫我叫他爸爸，就是掩护代表，就是经过边境的时候。后来我就问妈妈：“妈妈，我怎么那么多的爸爸？”那时候我6岁，我懂什么？我也不懂六大开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共产党是为人民做好事儿的。 六大是瞿独一最深刻的童年回忆。1928年的6月至7月，六大在位于莫斯科近郊大约40公里的五一村秘密召开。时隔了88年之后，2016年7月4日，修缮一新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在这里原址对外开放了。承载过中国革命历程的六大会址，如今成为了中俄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见证。开馆以来，他源源不断地接受着来自中俄两国民众的访问。然而，新冠疫情阻隔了人们相互交流的脚步，因此，今年的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夕，中共六大会址VR云展馆在云端正式开放了。伴随着优美的音乐，人们可以走进这间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的云展厅，它立体地还原了六大会址建筑的历史风貌和展馆的周边景观，可以细看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和档案文献。而无论是在线下还是云端，人们首先好奇的就是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为何会远赴莫斯科举办这样一个大会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美东教授为我们还原了中国革命在当时的历史处境。 六大呢，在当时中国革命啊，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召开的。六大是28年6月18号到7月11号召开的。我们就在这个前一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呢，先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使得我们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啊，牺牲的党员和群众31万到34万。可以说中国革命呢是遭受了这个巨大的挫折。在奋起抗争中间啊，先后呢我们搞了大大小小200多次起义，但是呢基本上都失败了。开这个六大的话是要总结一下大革命的教训。瞿秋白实际上是这次大会的最高组织者，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决定开六大，到时间地点的选择，到最后的六大内容都是瞿秋白拍板定下来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马马耶娃女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谈到六大历史时，也印证了陈美东教授的说法。 这是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发动政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创，在中国举行六大，对代表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因此决定在苏联举行，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举行的大会。 你想想，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面，我们党不远万里到国外去开会去，大家的话呢，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坦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无论是处于什么样一个困境啊，对于自己的事业，对于自己的理想，赤诚的热爱和信仰和信心。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啊，142个人，从国内当时过去啊，突破重重的围堵啊，一条是到海参崴，从海参崴到苏联，还有一个是从大连到哈尔滨，然后经过满洲里和绥芬河，过程充满了多少的艰辛啊，不惜千辛万苦。他的组织能力，他的纪律的这个要求也都是极强的。 中共六大的召开地点位于莫斯科南郊的五一村，这个地点陈伟东教授并不陌生，在记录中国革命的早期回忆录中，五一村多次被提及。这里有一座建于18世纪的贵族庄园，这是一栋2层的小楼，古典风格，附带公园和附属建筑。当时苏共领导人就指定这所建筑作为中共六大的召开地址。二战之后，附近苏维埃农场的农民在此楼居住。2009年发生过一次大火，建筑物几乎被毁，并逐渐被遗弃。承载了珍贵历史的建筑，难道会就此消失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处负责人龚史贤参赞龚佳佳回忆了六大会址重生的经历。 会议的原址呢是一座贵族庄园，但是后来几经变迁，庄园2次失火，沦为一片废墟。此事呢得到了中国国内党史专家和高层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当2010年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和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理的普京就六大会址的修复达成了共识。2013年，双方签署了相关的协定，决定把六大展览馆作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的分部，并签署了租赁合同。那么，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该庄园旧址属于俄罗斯联邦级的文化遗产，不能买卖，只能租赁。修复工程是从2015年4月正式开工，到2016年6月竣工，这是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合作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走进云端的 VR 六大展厅，您可以看到由中央档案馆、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提供的珍贵档案，还有一些根据代表们回忆复原的六大会场、代表们当时住的客房的原样。这当中有一些照片和档案非常有意思，例如六大是唯一一次代表们不使用自己的姓名而用数字编号登记的大会。出于保密的考虑，当时全部参会代表按照报到先后顺序进行了编号。会议期间，大家全部用数字代号相互称呼，大会的发言记录也只写是几号代表发言。例如瞿秋白的编号是21号，周恩来是22号，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陈伟东教授曾于2017年访问莫斯科，因为时间地理的关系未能前往六大原址探访，本以为很快可以再有机会，却因为新冠疫情耽误了2年。VR 云端会址开放之后，他开心地推荐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六大的会址呢，这是2016年才恢复的。我2017年啊，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0周年的会议，我们当时还想去参观，但是恰巧那2天是他们闭馆时间。但六大开会那个地点啊，离莫斯科有40公里。周恩来他们回忆啊，绿树浓荫的。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了我们这个大会啊，拨款29万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款项。通过这个也能看出当年中苏两国的友谊，对于中国革命支持。那么在今天的话呢，我觉得这是弘扬革命精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活的教材。 在六大的众多展品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年仅6岁瞿独一的身影。龚佳佳参赞说， 里面有一些照片和档案复印件呢，是很有意思的。那这是六大代表、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和他的妻子、女儿在六大期间的照片。当时的瞿秋白只有29岁，风华正茂；他的女儿只有6岁。瞿秋白本人36岁的时候壮烈牺牲，他的女儿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专程来过六大参观。 今天，создан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开国大典的时候，那当然很兴奋，能够向世界报告，告诉他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当然觉得自己很光荣。 1941年，瞿独一和母亲历经艰险，经由新疆返回国内时被捕，整整关押了4年。1949年开国大典这一天，他在电台录制了俄语播报的毛主席开国大典讲话。而他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还是莫斯科的六大，在那里他和父母朝夕相处，度过了难得短暂的快乐时光。而六大的结束，父亲回国，他也从此与父亲天各一方。在今天的六大展馆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这是2016年开馆时习近平主席发来的贺电。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个历史事件，也十分珍视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宝贵历史。是的，

It's 9 a.m. Beijing time.